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更遥远，后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。此刻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，不惑一季的时间都在回到从前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，那被风吹过的夏天。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，扣工钱啊。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，方马过来吧。 先头客栈开门了。 欢迎17:07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先头客栈，问候大家，我是四娘。 我是貂蝉。 哎，这个五一小长假回来之后上班的第一天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习惯，反正我觉得我个人还是蛮习惯的。因为这个想了一下，哎，一上班就周二了，好开心啊。 哎呦，今天我还讲的说，哎呀，真是不习惯这一周只上4天班。感觉少了点什么东西。对，你让我多上一天没关系，少上一天这么别扭呢。 哎呦喂，这话说给领导听的吧。 大掌柜您听见了吗？ 这个领导有可能没听见哈。好啦，那这样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跟大家聊聊，哎呀，到了夏天几乎充斥了我们80%业余生活的一件事情。撸串 啤酒。 哎，青岛有一句话说叫哈啤酒吃嘎啦。 哈啤酒吃嘎啦。 哎对，但是在什么情况下哈啤酒吃嘎啦呢？ 夏天呀。 哎对，在大排档。 大排档。对 对，那大排档就离不了串儿。一到了夏天，经常到了下班的时候，咱们都会说，哎呀，麻去啊，走吧，撸串儿 吧。 哎，当然了，撸串的前提基本上得回家换套衣服。 嗯， 男的不能说是西装革履的去撸，你得换上这个拖鞋、大裤衩、人字拖。 休闲点。 对，这个女孩子呢也不能说穿着高跟鞋这样的就去了。基本上也是回家换上了这个人字拖。 对，休闲一点的。 哎，裙子。甚至我曾经办过一件事儿，就是我曾经穿睡衣出去撸过串。特别好玩，因为那是在家的时候，晚上下班回家都已经吃完饭了，但是这个天儿，哎呦，也还蛮热的。这个周五的晚上，哥们几个很久没凑一块儿了，大家在群里面一吆喝，走啊，来啊，撸串啊，好嘛，穿睡衣我就出去了。 哎呦，喝没喝多呀？ 周五嘛，多多少少可以少喝一点点。 哎，你那个没满上，要少一个奖金鱼呢。 对 啊， 来来，走一个，这个感情都在酒里面了啊， 感情深一口闷。 对，其实一说到撸串，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呀？讲真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两件事儿。首先第一，这个串的口味一定得好。 哎，没错，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讲究，但是得好吃。 嗯， 你像大家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哈，撸串虽然说都是大街边的大排档，但是你不可能得哪吃哪儿。 哎， 你都是有那么一两个固定的地儿，对不对？ 而且得找那人多的地方。 哎，对，是才有那个热闹的氛围。而且大多数这种情况，你像就像我哥们儿几个常去的那家店，就是从小吃到大的。从小的时候呢，那家店面呢还是一个城中村，是在平房最靠近街面的那一家店，这个门面。一个平房，也没有门头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在自家的小院里面烤。 烤完了就在这个平房门口摆上桌子在那吃。 嗯， 这一家店我们一吃吃了小20年。 哎呦， 你从小吃到大， 够长的了这个时间。 但是到后来长大了之后，他现在已经慢慢做大了。那在这个小平房的旁边呢，租了一个还蛮大的一个门脸房。 嗯， 也很干净，这个人也多，桌子也多，服务员也多了。但是认真的说，从他开了这个店之后啊，我就不喜欢去吃了。 嗯，为什么呢？ 找不到小时候的味道和感觉了。 哦， 嗯， 也可能会有这个味道的一些差异了。 对，是。所以说今天鲜托客栈我们就和您聊一聊撸串的那点事儿哈。如果您有那么几家你从小吃到大的串店的话， 哎，推荐给我们， 对，赶紧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哈。因为这种小店儿真的是不太好找。 嗯，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。 对啊，可能知道了也哪怕路边看见了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吃。哎，但是是吧，熟人领着经常性的，你看哥们儿谁带我去了一家小店。 嗯， 第二我一吃口味不错啊，第二天我就带一哥们儿。 哎， 对， 味道不错。 对，是。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向大家来广泛征集这样的小店，同时呢，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在咱们周边哈，房山大兴这一些地区点评分数非常高的烧烤店。 嗯，是的。 好的，那在鲜托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等着你哈。互动方式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托客栈，直接给我们留言，或者说点开今天的这一篇推送，在下面写留言都可以。你看我们有一位听众哈，叫做应该是 Karina 哈，他说家门口的串是最喜欢的了。 嗯， 吃完喝完直接回家，甚是方便。 哎 呀，省吃能喝酒，不能开车，开车不能喝酒，想喝就喝，想吃就走。 哎呀，你这是一看就是能喝呀，奔喝酒去的。 哎，认真的说，我觉得夏天撸串不喝酒很难受。哎，这个事儿， 哎，必须得是那种冰镇的啤酒， 对，散啤、扎啤。 哎哎， 当然了，我这个咱们在开车的听友面前说这个事儿有点不太好。 嗯，对，咱把车先停回家，步行去，溜达溜达嘛，是吧？ 这个喝酒不开，喝车不开酒，对吧？哈，开酒不喝车哈。嗯，特精灵说了，说这个点儿真饿的饥肠辘辘，瞬间口水差点流出。 哎呦，那就给我们推荐个串店呗。 哎，咱们一起去撸串儿。 哎，喝点。 嗯，好了，那其实关于撸串还有很多很多要说的地方。 嗯， 比如说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再跟大家说。 好， 先卖个关子。那么微信公众账号上等着你来互动。 嗯，不要走开。何时才会来到， 一只什么鸟，呼呼呼，如今变得静悄悄，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，呼呼呼，这只爱情鸟何时才会来到，

客栈， 仙偷客栈， 仙偷客栈， 仙偷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，出来接客啦！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仙偷客栈开门喽！ 快牵起我的手，不能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圣迪斯，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。 来自梁静茹，没有如果。这里依然是在路上陪伴着你的仙偷客栈，各位好，我是江帆。哦， 江帆是谁呀？ 我是四娘，对不起， 是不是江帆？ 剪掉，剪掉，剪掉，剪掉，剪掉。这个做早先节目做混了，忘记了自己有很多档节目，有很多个身份了。 没有， 剪掉啊，忽略忽略忽略忽略，剪掉剪掉。好，过去过去过去。那个，我们来继续推荐好吃的啊，来说一下这个烤串撸串呢。一说到撸串，我发现我们的听众都特别的有精神儿。啊，给我推荐了很多家。你看这一位叫靳双双的说哈、啊，说薛营烤串出了名的，好多城里人单独开车去吃呢。哎，那这个薛营烤串是在哪儿呢？ 对，是在哪儿？什么位置？ 对，在什么位置？他说，因为这个薛营烤串是清真啊，所以说羊肉是比较正的。 哦。 出了名，哎，他到底有多出名呢？在什么位置？我们欢迎这位听众也和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哈。当然，吉妈头上有犄角说了，说我带着你，你带着钱走起，不好，我带着你，你带着钱，好不好啊？ 去哪个店吃啊？你得告诉我们呀。 给我们推荐的这家店说在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红绿灯往南15米路西，名字呢叫做老丁顺祥斋烧烤。哎，这一看，你看这 经常去啊， 对，这个地址，哎，这都 记得这么清楚， 倍儿溜啊！ 红绿灯，哎，15米， 是吧？ 记忆力不错。 对，我们也非常欢迎听众们给我们的留言说到的这几家这个小店哈。其实这个小店，我真的觉得是人生当中难得的。 嗯， 因为你没有机遇的话，真的碰不到这样的小店。 嗯，没错。 但是 也发现不了。 对，但是你一旦碰到了，你就会吃上10年、20年甚至30年都有。 只要这个店在，就一定会去吃。 对，是的。那北京时间的17:26哈，咱们刚才说完了串儿，也说完了听众投票的几家小店，我们来说一下点评分数比较高的大店，好不好？ 嗯，好。 好，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第一家店哈，名字叫做船长码头海鲜烤肉工厂。 船长码头，这是在房 山 长营。 长阳镇， 对， 在长阳的万科中央城餐饮街底商二层。 哎， 这 个我也去过。哎， 嗯，怎么样？来， 味道真不错，味道还不错。 嗯哼， 嗯，肉类挺好吃，菜类也不错。 嗯，还有海鲜。 对，但是价位稍微有一点点高。 嗯，你当时是几个人去的？ 两个人。 吃了多少钱呢？ 吃了大概200多块钱左右。你如果是在街边摊吃的话，200块钱能吃好多呢。 嗯， 对吧？ 是吧？对，还行。没喝酒吗？ 没喝酒。 啊，就单吃串， 对， 两个人吃200多块钱。 对，单吃的是没错。 平均一个人100多。 嗯， 那确实价位会稍微不是那么的亲民。 对，而且船长码头还有烤肉。 但这家店的点评分数真的很高。 对，但是味道真的不错。 它的点评分数是房山地区点评最高的一家烤肉店。 那味道真的是不错。 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大家的点评哈，说船长码头海鲜烤肉工厂，这是一家环境很棒的海鲜烤肉店。从餐馆外面看呢，像一个很大的渔船儿，哎，里面感觉就像是船舱，在船舱当中进餐一样。 对，而且环境也不错。 对，说晚上呢还会有这个驻唱歌手， 哎， 一边烤肉一边听歌，确实很惬意啊。同时呢，也和大家分享几道他们家比较不错的特色菜品。首先，第一，大家都非常好评的帝王蟹腿肉。端上来真的是量大又厚的，满满一大盘的蟹腿肉啊， 一盘里面有五只剥好壳的蟹腿儿， 嗯， 哎，你直接放在炉子上面烤就可以了，不用自己动手剥壳了，嗯， 哦， 吃在嘴里面啊，叫一个享受，真的是汁儿多味儿美啊， 嗯。 那同时呢，第二道呢就是番茄芝士焗扇贝。浓郁的芝士搭配着甜香的番茄， 哎呀， 作为一名爱吃扇贝的孩子，再也不想点那个蒜蓉粉丝了。 哎，四娘，你听到我肚子叫了吗？ 没听到啊。这个是我头一次听说哈， 啊。还有这个 芝士可以焗扇贝的，而且还能和番茄搭配。 哦， 基本上咱们到处吃的都是蒜蓉粉丝扇贝，对不对？ 嗯，没错， 所以感兴趣 蒜蓉粉丝的扇贝， 对，感兴趣的听友可以去尝一下， 嗯， 芝士非常浓郁的芝士香，然后搭配上扇贝的那种海鲜的香味儿，能够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？可能在你的味蕾在你的口腔当中就爆炸了。当然我们要说到烧烤，离不开的就是什么呀？离不开的就是肉， 嗯， 那他们家的主打的一个比较好的呢，就叫做炭烤五花肉。 对， 因为他们 这个我吃过。 对，怎么样来聊聊看， 这个肥瘦相间， 嗯， 哎呀，烤完之后油滋滋的， 嗯，腻不腻？ 不腻。 嗯， 但蘸着他家那个特有的这个蘸料吧， 嗯， 不腻。 对， 很好吃， 他们家这个生菜酱料还是蛮不错的。 嗯，没错， 嗯，搭配上生菜和酱料，油腻腻的那个五花肉烤的呀，其实你把那油已经全部烤掉了， 嗯， 在炉子上滋滋作响，那个味道，那个感觉，那个画面，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。哎，我是不是太坏了？好啦，这是在长阳的船桥码头， 嗯， 给大家推荐的点评分数最高的一家店， 对，感兴趣的可以去尝一下， 嗯，好，那同时你有任何这个小店，你吃了十年二十年的，可能你接下来一直都会去吃的这种小店街边摊儿，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推荐哈。感谢刚才推荐的两位听友， 嗯， 我决定这个薛莹啊，我决定要去尝尝看，我看他到底有多出名。那这位听众也说了，说在大兴区庞格庄镇薛莹村车站即可，嗯，不知道百度导航有没有，一会儿我们试一下哈， 嗯，好， 感谢晋双双的分享。 我们手牵着手就是座城堡，只跟你并肩的弯腰牵你上花轿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乐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注意了，凡在5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来安阳伟业奥迪聚会月，选装饰减车价，装饰满10000车价立减10000元，好礼尽在大兴区金阳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83790100。 就近家装5月装修聚会，80平米全包整装，最低仅需79900，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，80平米不到8万块。预约电话400078-8395，400078-8395。 450亩地长期招商，现有库房14万平米，整租分租均可。招商热线400065-40068。450亩地长期招商，招商热线400065-40068。 五月的春风带来了温暖的阳光，五月的阳光带来了明媚的天气。让我们在这美丽的季节相约，带着春的希望，春的气息，一同感受大自然的生机勃勃。今天是5月2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

们已经无话可说，请你听完这一首歌，就像山风吹过，轻轻叹息你我的梦，就像那白云飘过，它依然耐心地等候。我会等到那一天，你再回到我身边。如果曾经拥有算永远，我的心也不改变。我会等到那一天，就像回到了从前。如果失去还能再拥有，不管期待多少年。 闲头客栈继续陪伴着在路上的你，马上又到夏天了。现在你看直播间哈，我们也已经开启了冷风空调的模式。 嗯， 哎，在直播间里待着一会儿会儿，要不开空调真的是闷 闷呢， 太热了。这个天儿哈，已经开始燥热的慌了。但是你说天一暖和起来之后，咱们刚才我跟貂蝉还在那商量说，哎，咱俩今晚上干嘛去了？吃什么呀？后来想了半天，撸串儿吧。 嗯， 是吧，你看咱今天话题说的都是撸串，说这半天我都把我自己给说馋了，说 饿 了。 嗯， 下节目之后咱俩撸串吧。 对，那听众有没有大兴的，然后给我们推荐一个好的地方呗。 对，推荐一个可以去撸串的好地方哈。 嗯， 啊，其实有人说撸串啊，其实撸的不是串，撸的是情怀。 哎，可以。 为什么呀？ 因为去撸串一般，哎，好朋友， 嗯， 好哥们儿是吧。 嗯， 要不就是发小。 嗯 嗯，比较好同事， 反正不是客户， 哎，对， 不是领导。 嗯，都是比较能聊来的朋友。 嗯， 然后三四五个，五六七个， 十年之前 凑一桌。 十年之前大家就在一块撸串，十年之后还在一块撸串。但是十年之前谈的话题可能是失恋了。 嗯， 哎呀，或者说， 伤心了， 哎，这个。工没工作的不一定，如果说已经参加十年前已经参加工作的话，那可能就是哎呀会比较发愁这那那的，对吧，这个攒钱啊等等的一些问题。 嗯， 那现在可能更多聊的就是孩子了。 哎， 是吧。然后哎呀，我们家孩子是，你说这小升初的，你说这咋整啊。这个考试你说考哪个学校啊，是吧， 都是一些比较揪心的问题。 对，你看谈话的内容非常明显都不一样了。 嗯， 十年之后肯定谈不了失恋这种话题了。我印象特别深的时候，就是我之前一整个夏天，那个夏天正在减肥，正在健身。 嗯， 那健身的时候真的不能吃猪肉，然后油呢也要， 嗯， 一定要禁止。 嗯， 所以朋友们听一些撸串啊，哎呦，我难熬到什么地步呀？我每天就拿着一瓶矿泉水儿。在那儿坐着看着他们吃， 嗯，哎呦，着急不？ 还行，不太急。 想喝啤酒不？ 不想喝。 嗯，说假话呢。 不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即使在那儿看着，我也得在那儿看着吗？ 嗯， 你知道我干嘛必须得去呢？ 嗯， 就是因为吃的是情怀。 对， 我吃不到这个肉不要紧，但是我得去，我得感受这个氛围，感受这个情怀。 嗯，对， 我们这个有一位听众叫小爬爬和我们留言哈，说。撸串的时候最喜欢不是吃，最喜欢的是听，听隔壁桌子干嘛呢？ 哎， 听这个桌子谈两个亿的合同。 哎，听那个桌。 对， 哎，我我以前怎么怎么样，现在怎么怎么样， 哎， 我以前干嘛干嘛， 想当年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。 我们大家都懂、嗯、要么就是在听隔壁桌有可能小两口吵架， 嗯， 这个边上的人就在那劝你们俩呀怎么怎么样，这个觥筹交错、嗯、这个酒杯碰倒的声音叮当乱响， 嗯， 然后边说着在边这个咬一口串，我你们这都这么多年了怎么怎么样怎么样，对吧？ 对，其实 有时候 去吃串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下班之后一个休闲的这样的一个时间、 嗯、挺好玩的、嗯、我个人觉得挺好玩的。好的，那这一时间我们还是继续给大家再推荐一个串店哈。 嗯， 那这一家串店呢位置稍微有一点点的偏僻了，是在房山的良乡、嗯、下禅房村，在玫瑰庄园之内啊、百度福港老年公寓就可以了，福港老年公寓南行300米路西这样的一个位置、嗯、这家店的名字呀叫滩羊铺子烤全羊、 哦、 嗯，这家店是良乡旗舰店。哎呦别说哈，这个别看人地段不咋样， 但是特别火， 真火呀 评价也很高。 嗯，有听众说了，说这地儿还真不好找，晚上开车跟着导航穿过黑乎乎的街道，看到他家的招牌真是有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，开进来就没想到院子里面已经停满了车， 嗯， 晚上八点还要等位，说太火爆了吧、 哎、 院子里面是露天的烤炉和馕炕、 嗯、 夏天还有夜市，落座之后呢就点了三种羊肉串，有普通的红柳的和羔羊的，后来因为到的太晚羔羊的就没有了，说肉串啊、 嗯、 确实不错，羊肉鲜嫩汁儿水丰厚，嗯，酸奶是装在一个搪瓷缸子里面的， 嗯， 哎，他们家的酸奶是一绝，给大家推荐一下哈，是加了这个水果和葡萄干，浓浓的很好喝，还有烤包子，哎，烤包子这个就是清真的一个特色了哈， 嗯， 烤包子无论是馅料还是酥皮儿，虽然说没有新疆的好吃，但是啊，胜在现吃现做，已经比别家好很多了，性价比很高，总之推荐。 嗯，好， 嗯，这家店也是，嗯，点评分数很高的一家店了，叫做太阳铺子烤全羊。嗯，还有另外听众推荐的他们家的大盘鸡，说量很大，土豆很软。哎，也是非常值得尝一尝的。 嗯 嗯，地址呢就是位于良乡镇下房下禅房村玫瑰庄园内福港老年公寓南行300米路西太阳铺子烤全羊。 对，感兴趣的可以去尝一尝。 嗯，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总结了很多很多的吃烤串的地方。 嗯， 我发现这种烤串的老店还蛮多的，口碑也都还蛮不错的。 嗯， 但凡能开上10年20年的，肯定 味道一定不错。对， 嗯，好的，那北京时间是7:45，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了。同时在广告的时候呢，也欢迎你和我们来分享你经常去的那几家串店。 嗯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99招商电话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你还为寻找心仪二手车四处奔波吗？5月6日至12日，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，集结高中低档二手车，品质保障，价格实惠，对建购车还有油卡相赠。北京奥之旅，010-6137-8699。 即日起至6月30日，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：首年商业险、2年基础保养、24期免息。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。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：010-6137-7777。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，提供健身、游泳、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，前100名立减现金。报名地址：长阳奥利新都会，电话53799898。

故事，还是来俩大肥羊补补我的小身板。撸啊撸啊撸啊撸啊撸，撸啊撸啊撸啊撸啊撸啊撸，撸啊撸啊撸啊撸啊撸，撸啊撸啊撸啊撸，撸啊撸啊撸啊撸啊撸，撸啊撸啊撸啊撸啊撸啊撸，撸啊撸啊撸啊撸啊撸，撸啊撸啊撸啊撸。这酒啊还没喝到一半，就听见那旁边他吹牛皮，他有钱有车也有房，他爸还他妈在党中央，他姐夫还在什么什么局呀、啊、听的人那心发慌。吹牛皮的这些人也早晚让雷劈，吹牛皮的这些人也早晚让雷劈。撸啊撸啊撸啊撸啊撸，撸啊撸啊撸啊撸啊撸啊撸，撸啊撸啊撸啊撸啊撸，撸啊撸啊撸啊撸，撸啊撸啊撸啊撸啊撸，撸啊撸啊撸啊撸啊撸啊撸，撸啊撸啊撸啊撸啊撸，撸啊撸啊撸啊撸。 啊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，回来之后继续来进行我们今天的仙头客栈。 嗯， 哎，仙头客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，就是、 嗯、没错， 如果您有预感今天晚上咱们要送礼，但是你又没在车上的话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打开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 嗯， 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栈哈。 对， 在这个菜单里面直接可以点击九九在线听， 哎， 咱们就在家里也可以抢礼品了。 对，没错。 好的，那仙的客栈其实到这里也马上快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、 嗯、 今天我们话题聊到的就是撸串啊，也有很多听众和我们分享了一些小店。 嗯， 说的反正我是已经急不可耐了、 嗯、 还有五分钟 子了， 对，还有五分钟的时间。我觉得我已经等不了了，我好想现在就下班现在就走啊。走吧跳场、嗯、我们去撸串去好不 好？好嘞。 好嘞，那今天晚上不知道在哪一家串摊我们能不能偶遇， 能不能偶遇呢、嗯、 走了撸串去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，明天再见， 拜拜 拜拜。 那未来是否挽留？天上的云儿不再飘，地下的牛儿不回头，甩一甩手中的长鞭，那未来是否依旧？它总是吹不够、哦、我为你唱首歌，唱得白云悠悠。